长生殿第十九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ve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三十七出师姐，魂蛋上，风前荡漾影难留，叹浅露水透，死生离别两悠悠，人不见气未了，恨无休，绝代风流已尽，薄命不续宠恨，情字怎消磨，一点千老方寸，闲趁残月晓风水问，我杨玉环鬼魂，自蒙土地给予录音，任我随风来往，且喜天不收，地不管，五句五数煞甚逍遥，只是再寻不到皇上跟前重逢一面，好不悲伤。今日且顺着风儿看到那一处也，巧魂灵遇风似梦游，路沉沉不辨混合咒，今野树片时全气素，猛听冷烟中鸟啾啾，唬得咋早难自停留，青林荒草浮，欠他照着我向前明明走，是何处垫脚几重云影覆呀，原来就是西宫门首了，不免进去一看。坐玉镜二门神，黑白面，金甲直边剪上，立高处界，生前英勇安天下，死后威灵护殿门，何方女鬼不得擅入。但出录影界，奴家杨玉环，有录影在此。门神，原来是杨娘娘，目今禄山被刺，庆绪奔逃，郭元帅扫清宫禁，指太上皇远在蜀中，新天子上留灵武，因此大内极无一人，宫门尽君所要，娘娘请自进去，无神回避。但坐进，你看宫花都是断肠枝，帘幕无人宿地垂，行道画屏回何处，分明拆合奉恩师，楚臭往日风流，既何差出死，种下这恩深厚，痴情共守，有谁知惨祸分离走。唉，你看沉香亭花萼楼都这般荒凉冷落也，并没有人登画楼，并没有花开鬓头，并没有走信欧，短的有荒凉满目深愁，凄然不由人泪流， 呀，这里是长生殿了。我想起来，这碧香是咱那日晨刮过，夜香来乞巧。那碧香是他认识向牛女品鉴四百求，我那皇上和怎能够霎时一见也？方才门神说上皇犹在蜀中，不免闪出宫门，到魏桥之上一望细窜则得。林某一片清秋，望不见寒云远树峨眉秀，苦忆蒙尘影孤啼倦，鬓马眼霜万里桥头知他见否？纵然无恙，料也未咋消瘦，待我飞将过去。哎呀天啊，我只道清魂落魄非能去，又谁知千水万山徒转休呀。你看佛堂虚掩，梨树依斜，怎么北风一吹，冷在马尾翼内了。一圆夜冷，一灯微漏，佛堂外阴风四起，看月暗空旧，梦伤心泪垂，对着这一株靠眼梨树幽，这是我断香淋浴尘埋处，好结果一场厮弄，空落得薄命名流。当日个红颜艳也千金笑，今日里白骨抛残土半秋。我向身受深恩，肆意何悔，只是一段情缘未能始终，此心耿耿，万劫难忘耳。慢回首，梦中缘，花飞水流，只一点故情留，似春蚕到死，上把丝抽，剑门关李公自愁，马嵬坡夜台空守，像一样恨悠悠。几时得金钗钿合完前好，岂系蒙香续断头。 赋镜上，天边传翅使，泉下抱幽魂，贵妃有天孙娘娘赖捧玉旨到来，须所准备迎接，吾神先去也。但 多谢尊神。 杂伴四仙女止水于幡阶，引贴捧翅上，玉翅降天庭，鸾鹤飞前后，只为有琴筝照去还蓬袖。赴镜上，跪接见，马嵬坡土地迎接娘娘。贴土地，杨妃魂灵何在？速召前来听仙玉翅。赴令法旨。引旦去魂魄上， 贵阶，贴宣世界，谕旨已到，贵听宣读。玉帝敕曰：兹尔欲还阳氏，原系太真玉妃，偶因为过，暂谪人间，不合迷恋尘缘，至遭劫难。今具天孙奏尔，欲天悔过，夙夜已消，真情可悯，准受太阴炼形之术，复及仙班，能居蓬莱仙院，亲哉谢恩。但叩头戒，甚受无疆。见贴戒，天孙娘娘叩首。贴，太真勤起，前天宝十载七夕，我正渡河之际，见你与唐天子在长生殿上密室情深，昨又闻马嵬土地，诉你悔过真诚，因而奏闻上帝，由此语音。但多谢娘娘提拔。贴取水鱼复复境界，此乃玉意金浆，你可将去同玉妃到坟前握笔原身，即得炼形度地，师姐上身了。炼毕之时，好被音乐翻床送归蓬莱仙院，我先叫玉翅去也。复进领法旨。贴，驾回双凤阙，云涌七相依。复进玉妃恭喜，就请同道种上去。往郊西到北，往郊西到北，只见一泉陪楼。到了，但作碑界，这便是我前身素颜藏香色。复进小神向奉西岳帝君敕旨，敬仙修保护在此，待我扶将出来。复进解去锦褥，服尸历戒，但见作金戒，看原生宛然，看原生宛然，紧紧合双眸，无言闭檀口。复进将水握尸戒，把金浆点透，把金浆点透，神光面浮。诗作开眼界，但秋波忽溜。诗作手足动，立起向但走一二步界，但惊界呀，果霎时再活，果霎时再活，向前移走，去席莫与我无言丑。且住这个杨玉环已活，我这杨玉环却归何处去？复进拍手高叫戒，玉妃休迷，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，这躯壳是一，这魂魄是一，真信假骷髅，当前自分剖。尸逐旦绕场急奔一转，但扑尸身坐跌倒，尸影下。复进看元神入垢，看元神入垢，似灵胎在头，双环合凑。但坐起立定徐唱戒，乍沉沉梦醒，乍沉沉梦醒，故吾失酒，形神忽地重圆旧，猛回似往 然，梦回思惘然，现在庄周蝴蝶复何有，莫养玉环，不亦今日冷骨重生，离魂在何，真谢天也，似往家客游，似往客游，归乃故丘，事如依旧，土地请上，待吾拜谢。 附近小神不敢，但 谢今年护持，谢今年护持，保全枯朽，更断魂落魄猛品赋。 附近音乐翻床已被，后送玉飞归院，但玉行又只借， 且住我如今师姐去了，日后皇上会软，毕竟要来改葬，须留下遗物在此，做个纪念才好。土地，你可将我裹身的锦褥依旧埋在家中，不可损坏。 附近领先旨呀，奇哉奇哉，那锦褥化作一片彩云，尽自腾空飞去了。 但看见，哦，是了，方才练行之时，那锦褥也沾着金浆，故此得了仙气，化飞空彩云，化飞空彩云，也似雪仙游，江河更柳厚，我向金钗钿盒是要随身谨守的，此外并无他物。哦，也罢，我胸前有锦香囊一个，乃翠盘试舞之时皇上所赐，不免借来留下便了。借香囊在手，借香囊在手，他日君王见收，所强似人难重构。土地，你可将此香囊放在家内。 附近接见，令先旨，启娘娘，香囊已放下了。杂伴四仙女音乐翻床上，见旦见， 蓬莱山太真院中仙姬叩见，请娘娘更衣归院。 附近小神后送， 但请回。 附下仙女但行戒， 至瀛洲云气空猛覆，金碧开群秀，刹仙家岁月幽，与情同酒，情到真实，万劫还难朽，老把金钗点合收，直到蓬山顶上头，消耗胸前解旧香，多情多感自难忘，蓬山此去无多路，天上人间两渺茫。 第三十八出弹词。莫白须，旧衣帽抱琵琶上，一从皮骨起余扬，恭敬而看满草荒， 留得白头已老在，浦江惨恨所兴亡。老汉李龟年，昔为内院领功，供奉李远，蒙万岁爷十分恩宠。自从朝元阁交眼霓裳，去城奏上龙颜大悦，与贵妃娘娘各似缠头，不下数万。谁想陆山造反，破了长安，圣驾西巡，万民逃窜。安美梨园部中也都七零八落，各自奔逃。老汉来到江南地方，盘缠都使尽了，只得抱着这面琵琶唱个曲儿糊口。今日乃清溪旧风寺大会，游人甚多，不免倒笔卖唱。唉，想起当日天上清歌，今日岩门古板，好不颓弃人也。不提防余年只乱离，逼砸得歧路遭穷败，受奔波风尘掩面黑，叹衰残霜雪鬓须白。今日歌流落天涯，只留得琵琶在，揣袖脸上长嗟，又过短嗟。那里是高见离己主悲歌，倒做了伍子胥，吹箫也那乞丐。想当日奏琴歌，驱尘进殿，度心生供应遥界，说不尽九重天上恩如海。信温泉骊山雪霁，泛仙舟信庆莲开，玩婵娟华清宫殿，赏芳菲花萼楼台。正丹辰玉露生泽，莫遭逢天地奇灾。剑门关承蒙了凤辇鸾羽，马嵬坡血污了天姿国色，江南路哭煞了瘦骨穷海。客衰落魄，只得把霓裳玉浦掩门卖，又谁人贺生财？空对着六代园林草树买，满目心衰。小生金浮上，花动游人眼，春伤故国心。霓裳人去后，无复有知音。小生李摩，向在西京留字，乱后方悔。自从宫墙之外偷按霓裳数叠，未能得其全谱。昨闻有一老者抱着琵琶卖唱，人人都说手法不同，像个梨园旧人。今日旧风寺大会，想他必在那里，不免前去寻访一番。一路行来，你看游人好不甚也。外金服，附近衣帽，近长帽，帕子包手，扮山西客，西丑扮妓上。外闲步寻芳喜好春，附近且看盛会逐游人。近大姐，杂和你及时行乐休空过。丑，客官好听琵琶一曲新。小生向附近科，老兄请了，敢问这位大姐说什么琵琶一曲新？附近，老兄不知，这里新到一个老者，弹得一首好琵琶，今日在旧风寺赶会，因此大家同去一听。小生， 小生正要去寻他，同行何如？众：如此极好。行行去去，去去行行，已到旧风寺了，就此进去。附近那边一个圈子，四围板凳，想必是坡，我每一齐挨进去，坐下听着。陌上见客，列位请了，想都是听曲的，请坐了，待在下唱来请教破。众：正要领教。莫弹琵琶唱歌，唱不尽兴亡梦幻，弹不尽悲伤感叹，大鼓里凄凉满眼对江山，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，翻别调写愁烦，慢慢的把天宝当年一试探。外：天宝一试，好题目不？进：大姐，他唱的是什么曲儿？可就是咱家的西调么？丑：也差不多。小生：老丈，天宝年间一试一试，哪里唱得进者，请先把杨贵妃娘娘当时怎生进宫唱来听泼。莫弹唱歌：想当初庆皇堂太平天下，仿丽色把峨眉选刷，有佳人生长在红农杨氏家，深闺内端的玉无瑕，那君王一见了幻无那，把殿和金钗请那，凭把座朝阳第一花。丑：那贵妃娘娘怎生模样不？进：可有咱家大姐这样标致吗？附近：且听唱出来者。莫弹唱歌：那娘娘生得来仙姿异貌，说不尽悠闲窈窕，真个是花梳双颊柳梳腰，碧昭君真艳丽，叫西子被风飙，似观音飞来海叫，恍嫦娥偷离比笑，更春情晕绕，春酣太娇，春眠梦巧，总有好淡情，那百样娉婷难画描。附近笑客：呼着老者说的杨娘娘标志，任般活现，倒像是亲眼见的，敢则黄也。进：只要唱得好听，管他黄不黄，那时皇帝怎么样看待他来，快唱下去者。莫弹唱歌：那君王看臣的似明珠美亮，正日里高庆在掌，赛过那汉宫飞燕一新妆，可正是玉楼中朝翡翠，金银殿上锁着鸳鸯，笑微皱榜，只弄得个伶俐的官家，殿不次梦不次，撇不下心儿上，吃了朝纲占了情场，败之之写不了风流帐，行思病坐思当，双赤锦的倚了玉床，拨得个月夜花照同受想。进岛客：哎呀，好快活，听得咋似雪狮子像火哩。丑福客：怎么说？进：化喽。小生：当日宫中有霓裳羽衣一曲，闻说出自御制，又说是贵妃娘娘所作，老丈可知其详？请唱与小生听咋。莫弹唱歌：当日和那娘娘在和亭把宫上戏案，普心生将霓裳掉翻，昼长时亲自叫双环， 书素手，派相谈，一字字都吐自朱唇皓齿间，恰便似一串离珠生和运弦，恰便似阴雨夜弄关关，恰便似明泉花底流溪涧，恰便似明月下粼粼轻泛，恰便似沟岭上鹤鸣高喊，恰便似不虚闲配叶闪闪，传及了梨园步叫芳般，像翠盘中高簇拥着个娘娘，引得那君王带笑看。小生一派仙音宛然在耳，好形容破。外探科，唉，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，召唤穆勒，致使渔阳兵器，说起来令人痛心也。小生，老丈休止埋怨贵妃娘娘，当日只为误认边将，伪证权奸，以致庙魔颠倒，四海动摇，若是尧宋犹存，那见得有此？外，这也说的是颇。末，唉，若说起渔阳兵器一事，正是天翻地覆，惨目伤心。列位不嫌续烦，待老汉慢慢弹唱出来者。众愿闻。莫弹唱科，恰正好欧欧雅雅泥上歌舞，不提防扑扑突突渔阳战鼓，花地里出出绿绿纷纷攘攘奏边书，急得个上上下下都无措，早则是喧喧嗖嗖，进进聚聚，仓仓促促，挨挨杂杂，出眼球细路，鸾鱼后戏着个娇娇滴滴，贵妃同去。又只见密密杂杂的兵，恶恶狠狠的话，闹闹吵吵，轰轰霍霍，四下查呼，身逼散，恩恩爱爱，腾腾热热，帝王夫妇，霎时间化就了这一幅惨惨戚戚，绝代佳人绝命图。外附近探科，小生内科，唉，天生丽质，遭此惨毒，真可怜也。进校科，这是说唱，老兄怎么认真下泪来？丑，那贵妃娘娘死后葬在何处？莫谈唱科，破不刺马嵬驿舍，冷清清佛堂倒歇，一代红颜为君绝，千秋遗恨滴落金血，半刻数是薄命悲解，一剖兔是断肠暮血，再无人过荒凉野，满天涯谁掉梨花谢，可怜那抱幽怨的孤魂，置伴着呜咽咽的望地悲声啼夜月。外，长安病灾之后，不知光景如何。莫，哎呀，列位，好端端一座锦绣长安，自被安禄山破陷，光景十分不堪了。听我再谈破。自栾舆西巡数道，长安内兵戈四扰，千官无父子成朝，把繁华顿消，顿消。六宫中住户挂孝上，玉榻旁白日狐狸笑，叫吃宵夜某个，长蓬蒿夜某个，叶落乱跑，院柳宫花一般而凋，有谁人去扫？去扫， 戴帽空两眼尼尔跑，只留得雀跃黄昏照。叹萧条野摩歌，染心骚野摩歌，染心骚，玉器空堆马粪膏。进，呸！天了半日，饿得慌了。大姐，咋和你喝烧刀子吃蒜包儿去？外，天色将晚，我们也去吧。酒资在此，莫多谢了。外，无端唱出光王恨，附近引得旁人也泪流。小生。老丈，我听你这琵琶非同凡手，得自何人传授？岂道奇想？莫，这琵琶曾供奉开元皇帝，充梯器上行泪滴。小生，这等说起来，这是梨园部内人了。莫，我也曾在梨园集上姓名题，亲向那沉香亭花里去呈旨，华清宫宴上去追随。小生，莫不是贺老？莫，俺不是贺家的怀志。小生，敢是黄帆？莫，黄帆错同杂皆老辈。小生，这等想必是雷海清。莫，我虽是弄琵琶，却不信雷。他骂逆贼，久以生死名垂。小生，这等想必是马先奇了。莫，我也不是擅长方向马先奇，那些旧相识都休话起。小生，因何来到这里？莫，我只为家亡国破兵戈废，因此上孤身流落在江南地。小生，毕竟老丈是水泊。莫，您官人絮叨叨问俺为谁，则俺老林公名唤作龟年生姓李。小生一颗呀，原来却是李教师施瞻了。莫，官人尊姓大名，为何知道老汉？小生，小生姓李，名莫。莫，莫不是吹铁笛的李官人么？小生，然也。莫，幸会，幸会。小生，请问老丈，那霓裳拳谱可还记得颇？莫，也还记得，官人为何问他？小生，不瞒老丈说，小生信号音律，相克西京。老丈在朝元阁演习霓裳之时，小生曾傍着宫墙细细窃听，已将铁笛偷写数段，只是未得全谱，各处访求无有知者，今日幸遇老丈，不是肯赐教否？莫，既遇知音，何喜莫知？小生，如此多感，请问尊遇何处？莫，穷途流落，上乏居亭。小生，去到舍下暂住，细细请教何如？莫，如此甚好。俺疑似惊弓鸟绕树向空之外，谁曾妄作旧燕寻巢入花洞来？今日隔知音喜遇知时在，这相逢意在，任相投快哉。历官人何？待我慢慢的传与你这一曲霓裳拨千载。桃溪柳墨好经过，小生，聊复回车访碧罗。莫，今日知音亦留听。小生，江南无处不闻歌。 第19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10月。